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李克勤和谭咏麟一起办左邻右里演唱会啊，已经有那么多年的时间了，大大小小的演出已经超过了百场。他们的演唱会上噱头也很多，比如说在香港左邻右里十周年演唱会上，两个人在造型舞蹈方面都显得活力十足，甚至穿上运动紧身衣为观众献出时下最流行的韩国辣妈郑多燕的瘦身舞，结果台上台下齐齐舞动，场面变成了万人热舞。玩得不够尽兴的两人啊，还及时换上了电影激战当中张家辉的拳击手造型，和舞者一起献上了不搭调的旧欢如梦，场面也很恶搞。今天最后一首歌送上梁咏琪的魔幻季节，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生活像悬疑的小说，下一页剧情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人晓得，世界究竟怎么了，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好像时钟几秒钟，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过，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路口，我喜欢孤单冒险，最终梦的线索，我的旧身上都是自由，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我最想幸福。 自己，把今天变成自己。那么长的未来里，什么都是不一定，但我还是要你答应。真的无情，送给你把我忘记。那么长的未来里，什么都是不一定，但我还是要你答应。